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的最后一天了，七天假期里，我们在每天的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里为您安排了十一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中，除了为大家介绍十一节日里的京津冀三地的演出、展览、游园和活动资讯、出行信息外，京津冀之声 FM 100.6还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假期中推出了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今天为您播出第七期《大韩之城的荣光》。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中，我们也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承德景点。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国庆期间，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赏花。本届市花展汇集了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多万株秋花。花展期间还推出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北方盆景秋季作品展、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展等多项特色展览，以及丰富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 北京市花展分为菊花、月季和特色植物三个主题展区。菊花展区位于园区科普馆西侧，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打造了菊花花海、自育菊花品种和独本菊三个景观区。菊花花海由小菊、多头菊、悬崖菊等15000多株菊类植物组成，各色小菊通过精巧的设计栽植拼接成大大小小的圆环造型，一轮印有福字的明月镶嵌其中。据了解，北京植物园10月8号到31号门票价格变更为10元，学生5元，活动期间年月票正常使用。 11月26号，由青年舞蹈艺术家胡沈元创作的舞蹈《流浪》将登陆天津大剧院。这部融合了蒙古舞与现代舞的作品，将以舞蹈艺术的形式带领观众进行一场别样的流浪。《流浪》取材于胡沈元自身的10年北漂经历。 在内容上，流浪以身体本身为出发点，根据蒙古族舞蹈的基本韵律，结合现代舞的身体运动方式，发展和创造出特有的舞蹈语汇。创作者以大量的脚下步伐动作的编创，展现人在多种情绪下的身体形态，用辽阔深沉的蒙古族音乐旋律勾勒出人内心的情感起伏与画面。青年舞者钱敏、张颖、刘学、杨康、黄思俊等将参加演出。 日前由京津画院刘奎林绘画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喜迎国庆、筑梦中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京津冀名家优秀书画作品网络展在京津画院美术馆展开。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本次画展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展出。 展览展出了王叔平、陈醉、石延禧等60多位京津冀书画名家反映山河壮丽、国泰民安的100余幅作品，表达了艺术家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新中国72周年华诞的深情祝福。 近日由天津市群艺馆主办的《无声诗礼送千秋》天津市迎国庆词画作品展在该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由天津市群艺国画沙龙专业画家精心创作的80件词画作品， 画家们将国画与陶瓷艺术融合，从传统到当代，从工笔到写意，各自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加以瓷器独有的温柔与柔和，使得山水花鸟人物跃然屏上。展览将展至10月18号。 人民艺术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蒙近期推出精选散文集《画里有画，王蒙说》，为读者呈现他人生的智慧经验和深刻的人文思想。该书分为《生活的艺术》《最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处世哲学》《读书又解人》《瑕疵》五个篇章。创意人物水墨画家彭长征根据王蒙作品和演讲中的妙语金句，创作了40多幅水墨漫画，文字与漫画相得益彰，妙趣横生。 日前，圆明园开启了历时一个半月的金秋游活动，市民游客在园内可观赏多彩秋景，参与精彩活动，感受金秋最美圆明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 圆明园公园在园内主游线路上均摆放有秋季特色花卉，这些花卉都已进入了观赏期。到了10月下旬，银杏、白蜡树、元宝枫、黄栌等彩叶观赏性较强的树种将形成多个彩叶观赏区。 除了赏景，金秋节还设置了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邀市民游客参与。金秋游期间还有圆明园研究保护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圆明园研究高校联盟成果展等丰富的文化活动。 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日前，北京市交管局发布通告，10月8号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再次轮换。周一到周五，限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尾号为字母的按零号管理，提示您遵照执行。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 100.6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今天请听第7期《大韩之城的荣光》。 13世纪，另一支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兴起了，统一中国，定鼎燕京，北京从此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呢，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这个董事长忽必烈与总经理刘秉忠两个人放弃了老旧小区金中都，用18年的时间开发了一座新的城盘，就是元大都。在平面布局上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面朝背势、左祖右舍设计原则的元大都，被称作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的经典之作。城墙全部用土夯筑，周长约29公里。啊，也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现在北京的二环路长约33公里。新城盘为什么重打鼓另开张呢？水源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一是高梁河汇集的水域可以作为城池的中心，二是便于引取西山的泉水和地表积水，这远优于金中都的莲花池较小的供水，有利于开通联系全国的漕运水网。那后来也确实实现了，大运河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三一个原因是新城址位于永定河和潮白河冲积扇的脊部，有较好的防洪和排涝条件，而金中都呢，却容易受浑河，也就是永定河洪水泛滥的影响。元大都有1/3的城市面积被后来的明清北京城叠压，这属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所以元大都考古呢，就像吃三明治，哎，把上面的明清层吃完了，才露出下面的一层。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城内建筑都是下面的一层。如今的西直门车水马龙，动不动就堵车。元代的西直门呢， 名为和义门，这是元大都西城垣之中门。明永乐十七年，就是公元1419年，修缮之后将和义改为西直。当时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行给皇宫送玉泉山泉水的水车，故有水门之称。西直门瓮城呢，是北京各城门中唯一的正方形瓮城。1969年，为了破四旧和修地铁，拆除它的时候露出了它的前任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城门。此前关于元大都瓮城的记载很少，仅有一个西方驴友叫马可波罗，哎，在他的游记中写道，每门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红历之殿衣，所以发现实物的重要性啊，就凸显出来了。元至正十八年，就是公元的1358年，这一年的三月，一支农民起义军从山东进入了河北，直逼大都近郊。风雨飘摇中的元朝统治者就赶忙向四方征兵，同时加强大都的防御。这支红巾军呢，在离大都100余里的枣林地区啊，就是现今的通州的东南部，遭到了元军的偷袭，放弃了进攻大都的计划，返回山东。朝廷啊，仍然心有余悸，害怕起义军卷土重来，下令大都十一座城门都要加筑瓮城，造吊桥。这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这就总算是建成了。但是和义门瓮城的发现告诉后人，当年的工程质量极差，堪比现在的豆腐渣工程，甚至连地基都没做。瓮城门洞内有墨书，原为至正十八年四月初十，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涂改成了至正三十四年四月初十。元朝灭亡于至正二十八年，就是公元的1368年。元顺帝北篡后二年，也就是至正三十年，他就死于内蒙古的应昌了。所以至正三十四年，这纯属无稽之谈。瓮城上城门轴的半球形和营造法式中的铁额台是完全一样的。城楼的地面铺砖，下有水窝、水池和流水沟，这是专门设计的防御火攻城门时的灭火设备，这是建筑史上的首次发现。那雨果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那元大都的良心怎么样呢？特别棒。新城盘元大都正式动工之前，就充分考虑了排水问题，包括且不限于下水道。元大都城墙的顶部有大板瓦，它们既可以迅速排去城墙顶部的水，也可以防止大雨侵蚀城墙。东西城墙北段和北墙的西段都发现了用砖起券的这个水涵洞，当然实际上啊，应该有更多。当夏季城内积水的时候，可以把水排到城外的护城河里。城内呢，还挖了排水沟。西四路口北侧现在是家新华书店，地下用青石条砌筑了一米宽的明沟。在通过平泽门大街路口的时候呢，顶部覆盖石条，便于车辆和行人通过。啊，这个平泽门大街啊，就是现今的阜内大街。有意思的是呢，排水沟的石壁上刻下了至和元年五月日石匠刘三。至和元年就是公元的1328年呢。啊，不论是有意还是无心，这个自媒体人刘三呢，都准确地告诉了后人排水渠的修建年代。 考古北京，京津冀之声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送，十月一日至七日，敬请关注。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承德景点。 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想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去承德玩一玩转一转，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承德的历史文化的故事，游览一下承德的旅游名胜。今天非常高兴有请到的是燕山文化以及西文化研究专家傅新春，欢迎傅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就是表现出一种简朴的那种， 嗯， 这个什么风格， 嗯，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湖区，湖区呢主要的部分呢就是都是后来这个就是乾隆啊，补了不少景， 嗯， 他那个就是在这个湖区里头吧，它分为七个小湖， 嗯， 七个湖呢，湖就是湖里头呢，它每一个湖吧呢，它都用这个叫云笛啊，就跟咱们杭州的这个 嗯 苏堤和白堤一样，它都给隔开了， 嗯， 隔开了之后呢，它这个建了康熙建了36景，是这个乾隆建了36景， 哦， 一共呢是72景，康熙的这个36景呢，都是以4个字来命名的， 嗯， 这个乾隆的这个36景呢，都是以这个3个字来， 嗯，啊，哦，所以就是相当于就是。雍正在里面没见什么景，啊，康熙和乾隆 没来过。雍正啊，就是他在当皇子的时候，在这块儿，要不现在也有一个传说，就说乾隆呢是生在这个承德的狮子园， 嗯， 但是乾隆不承认，可是呢，嘉庆在他的诗注里头呢，他又说他爹是生在狮子园， 嗯， 是这么个情况，哎， 嗯，那避暑山庄确实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呢来北京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承德离北京很近，北京的夏天要是闷热起来的话，确实也是挺热的。那个时候我就总是在想，难道说不远的承德这个避暑山庄里面，它真的就会那么凉快吗？ 避暑山庄啊，确实是比外边凉快，就是包括我们市区， 嗯， 市区呢，这个平均的温度啊，要比山庄里头高1度， 嗯，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呢，就是闲暇的时候呢，就到避暑山庄里头去，那里头是一个挺好的地方，人们都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肺嘛， 嗯， 就是啊，天然氧吧呀，天然氧吧， 嗯， 然后去了之后呢，到里边转一圈之后。回来是非常感到清爽，而且呢，这个，身体矫健吧，挺好的，挺舒服。 嗯嗯，那如果接下来大家如果想去避暑山庄的话，您会为大家怎么来推荐呢？ 到山庄里头啊，它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 它还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宫殿区啊和湖区之外吧，它还有一个平原区。平原区呢，主要是仿照着这个蒙古大草原的，就是这个建的，它上面有蒙古包。在北边呢，它就是西北吧，它都是山区了，是占山庄的4/5呢。这个山庄的面积啊，它挺大的，它那个宫墙啊，一共是22华里呢。 嗯， 所以呢，它总面积是54万多平方公里，多平方米啊，是这个意思。 嗯嗯， 我们给它这个就是说，核算了一下啊，它相当于是8个故宫 哦， 这个8个故宫13个梵蒂冈那么大， 是 这么个意思。 是，好。那除了避暑山庄之外，其他承德还有哪些地方您想向我们推荐呢？ 除了避暑山庄之外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了， 嗯， 就是咱们那个坝上围场。 嗯， 围场呢，它除了就是说夏天呢，咱们是去看草原。 嗯， 冬天呢可以滑雪，秋天呢又可以看它的那个枫叶， 嗯， 就是桦树叶吧，桦树林， 嗯， 那个是比较好的。嗯，还可以骑马呀。 嗯， 有这个小滦河的漂流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现在围场啊，就是这个季节呢，就是有点冷了。 嗯， 这个上去之后呢，就需要穿一些这个，就是薄羽绒服吧，这样，要不然的话，早晚呢会凉。但是它是温差比较大， 嗯， 中午呢还是挺热，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不过现在呢，就是草什么的吧，没什么可看的了，就是已经比较荒凉了。就是到什么时候呢？再过个10来天，就是它那上面该下雪了。下雪的时候呢，它有这个红叶， 嗯， 然后桦树林，再加上雪， 嗯， 好多摄影家们都上那儿去拍摄去，那是一个一年当中最好看的一个季节。 嗯，我还真是曾经在这个时候去过，去的坝上，当时正在上大学，然后全班组织的，整个一起去。那时候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算是骑马的最好的时候，是吧？因为夏天的话它就太热了，因为马它有的时候也跑不了那么快，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骑马，而且骑得很长，骑得也很累。头一回知道骑马是一个特别耗费体力的事儿，也是希望呢大家确实可以过去看一看，挺好的。